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欢，也不太适合这个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此生缘尽，只愿没有来生。这是浙江大学化工博士侯晶晶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根据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6000名左右博士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博士生中大约有1/4的人都存在心理问题。不仅是高年龄高学历段的人群，在我国6到16周岁儿童青少年群体中，也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孩子心理困扰在家庭中能够找到哪些根源？父母如何判断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又该给予怎样的帮助？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咱们一起聊的是谁是隐形杀手背后的真凶。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被这条新闻刺痛，而这个不是个例。高学历人才选择自杀的新闻近期在网络上不断的爆出，不得不给我们敲响警钟。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能否帮助这些年轻的生命走出阴霾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史瑞平史老师，就职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应用中心青少年发展与教育专家，心理咨询师培训与督导专家。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熊天红，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好的，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将集中公布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本月底前各省出台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本市中考报名11月6号开始，9种无本市户籍中考生可报考。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2月，教育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启动了全国范围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教育部日前召开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工作会谈会，明确要求本月底之前，各省份务必出台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并报教育部备案。此外，各地要以县为单位公布培训机构的黑白名单，教育部将集中公布各省专栏的网址，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严格培训教育机构的教师管理，从事学科培训的教师必须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同时严禁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补课或者自行办班补课。本市中考报名于11月6号开始。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无本市正式户籍但属于九种情况之一的本市应届初三生可以报名并报考相应的学校，包括由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属原北京下乡知青子女的考生，由区台办认定的属台胞子女的考生，由人民解放军相关政治部门认定的属随军子女的考生，有市人力社保部门签发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子女的考生，父母一方有本市常住户籍的考生等。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证明材料有时间限制，考生要留意不要过期。审核报考资格时，符合父母一方有本市常住户籍的非京籍考生要提供考生的户口本、父亲或母亲的本市户口本、父母结婚证以及考生的出生证明、独生子女证或者北京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谁是隐形杀手背后的真凶？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欢，也不太适合这个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此生缘尽，只愿没有来生。这是浙江大学化工博士侯晶晶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根据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6000名左右博士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博士生中大约有1/4的人都存在心理问题。不仅是高年龄高学历段的人群，在我国6到16周岁儿童青少年群体中，也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孩子心理困扰在家庭中能够找到哪些根源？父母如何判断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又该给予怎样的帮助？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石瑞平老师就职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应用中心，青少年发展与教育专家，心理咨询师培训与督导专家。石老师您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石老师。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熊天红同学，熊同学呢现在是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小熊您好。 大家好，我是天红。 此生缘尽，但愿没有来生。我不知道到底是有多大的痛苦哈，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去做过多的评论哈，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面对死亡哈，我很多网友都会这样评价，他说有勇气选择面对死亡，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选择继续活下去哈？名校优秀博士生高学历，这么多的光环哈，我想不通，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走上自杀这条道路吧。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哈，这种高学的人才他选择自杀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呢？ 第一个了，就是社会，就是本身就高知，大家会觉得你，我们说中国说嘛，那个只要你上入大学了以后，好像就是鲤鱼跃龙门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啊、哦！对对对，天之骄子，然后你从此开始以后，你就是一个辉煌的前途。所以这就是一个光环的效应。那这个效应呢，就是社会这么看，那这个学生也会这么看，那我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对吧？但事实上了，就是社会赋予的这个光环效应跟学生本身的体验是不太一样的。那从家庭来说，就是哎，我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一直花在家里面的钱，所以家庭他也会有一个期待，就是哎，某一天你出人头地了，你反过来应该回报父母。而且还跟我们国家从小的一个教育体制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从刚刚出生到你一直长大，这个好孩子的这个形象是一直在这个孩子心里的，就是我要成为我爸妈的好孩子，我要懂得孝顺父母，我如果不能回报我的父母，其实孩子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那所有的这些标签都打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说当他在某一个我觉得 我应该成为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人，或者是别人要我成为的人，而我没有成为自那样的人的时候，那个价值感就会一下子降得非常非常的低。 逝者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够挽救的是这些即将或者是正在面临着心理困扰的这些潜在的这些人群哈。我听到有一个名词叫做微笑抑郁症，就是阳光抑郁症哈。这个病症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和正常的孩子没什么区别，但是已经受到心理的重重困扰了哈。想问一下石老师哈，因为有些特别像微笑抑郁症这种病情是很可怕的，因为家长是觉察不到什么的，但是肯定还会有一些细节哈。我们家长可以从哪些细节方面能够发现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呢？ 几年前吧，就是北京有一个老师，他把他的孩子送出了国，然后后来他的孩子自杀了，回来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这个媒体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回来以后就在就意思是说检讨，就是我到底做的哪里不好哈，然后我的孩子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没有发现。然后近几年你就会发现了，就是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哎，我以为我的孩子过得特别的好，他跟其他人一样就是能正常的上学，而且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很开心呀，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家长会认为说我是猝不及防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孩子才会这样哈。但事实上就是他跟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其实从小不太愿意说不好的，而且也不愿意，更不愿意上场什么了，就是情绪表达。中国的孩子不上场就说哎，我回家来，我把我不开心的那些事情讲给我爸妈听，然后问他们怎么办，然后爸妈再给有效的支一些招儿，就是好像我们不上场表达这个。那现在孩子不上场表达，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当然有变化哈，但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父母如果听到孩子回来抱怨，比如说哎呀我在学校里面跟谁吵架了，老师发小红花的时候给他发了没给我发，然后我举手的时候老师没叫我叫他了，家长第一个就反应就是是不是你表现不好呀，那为什么老师叫他不叫你，为什么老师奖励他不奖励你？所以孩子呢就觉得哦，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是我不好。那如果我在学校里面打了架哈，或者是被打了，父母常常说为什么你不反击，那又是你的错。所以使得这个孩子久而久之觉得我跟父母说是没用的，我本来我就难过，我回来说完了以后更难过。对，久而久之孩子就把这个情感倾诉的这个门就关上了，所以我就报喜， 报喜不报忧哈。 对对对， 其实恰恰是这种懂事儿的孩子父母才要更加的小心。 对对对， 因为他很有可能掩饰自己内心想要释放情绪的这种天性哈。 是的是的， 时间长 的 就真的我怎么问你都不会说了。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在大学里面可能远离父母了，就更不会向父母敞开心扉。我们想提醒父母的就是并不是说你把孩子送到大学你的教育就结束了，其实在大学孩子上大一大二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特别关键， 你这个家庭教育一定要跟进哈。不知道小熊怎么看，其实大一你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的哈，那这方面父母有没有给予你一些帮助呢？ 对，就是这个我想提一点，也是提一个现象先，就是微信朋友圈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因为像我正好处在大学生这个群体，如果跟大家一块聊会很容易发现多数大学生的朋友圈就是很大一部分是把父母给屏蔽掉了， 屏蔽的， 对 对， 是根本看不到，这其实也就是一种相当于你把你的日常生活跟父母就已经断绝开了。像我的话一般就因为我基本上首先朋友圈我很少发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对，再有就是一般父母他们更多的还是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他们现在其实因为跟我处于一种比较平等的这样一种，他们给我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居高临下，然后更多的就是当我说出我的一些困难，他们可能觉得并不能够给我什么帮助，但有时候我觉得作为子女来说，我们更多的希望父母作为一个在现阶段的话作为一个倾听者，有时候可能比过分的疑问过分的关注更好一些。 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平和一些，因为太强势的家长反而会 给我们太大的压力哈。其实这个也会追溯到源头，因为一开始可能从小的时候我们这种平等的关系就没有建立起来，并不是说因为问题没有发现，只是说到了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哈。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大学，尤其是硕士博士这个往往越来越高的这个学历的时期，我们家庭教育当中如何再继续引导下去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跟我们参考一下石老师？ 其实我建议不只是大学，就是在初中开始的时候，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就应该从原来就是哎，我走在前面我拉着你，到初中的时候可能我是平行的跟着你走，而到了高中之后啊，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词儿就是身后一步引导，就是你要相信，就是我们说高中的孩子已经是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的知识没有他渊博，所以这时候就要更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很多人觉得哎，你一上大一了好像比高中轻松了那么多，应该是哈，就是心理的问题出现更少的时候，但是的确不是这样的。我接触了很多孩子，就是高中已经出现心理问题了，比如说强迫、焦虑、抑郁，但那时候呢谁都在关注学习，顾不上去治疗这个，所以到反而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这个问题了就会一下子就凸显出来。我常常说父母要多学会听和问，比如说孩子向你抱怨说哎呀我跟谁谁谁吵架了，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这样呀，不要这样。第一个是同理他的感受，哎呀你跟他吵架了，你现在一定很难受吧，那你在宿舍里边是不是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情绪是被接纳的，我妈理解到我了，我好像很孤单，妈妈我真的很孤单，所以我打这个电话啊，就想要你好像有抱一抱我的感觉。第二个了就是哈，多去问说哎，那你跟他吵架了你很难过哈，那接下来你觉得怎么做的话你会不那么难过，如果他说出那个办法你就哎，那你可以去试一试吧，然后孩子自己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而是不需要你去告诉他说哎，你应该去做点什么。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善于捕捉细节的家长哈，那比如说孩子可能他会发生哪些特征啊，家长是一定要留意的。 如果孩子出现哈，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上会有变化，比如说哈，就是其实高中时期有很多孩子会有抑郁的倾向，对，但抑郁的倾向家长以为说只有情绪低落哈好像才是个抑郁，其实不是，就是除了他的情绪低落他有时候会哭，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学习的效率在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我们说其实整个的他的认知在发生变化，就是上课他就会总说我听不进去了，好像老师在分神，总是在想哎呦那个同学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了呀，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就是他被其他的事情占据了，所以家长了总以为说啊，那是你没有把那个注意力引回到学习，你引回上来就好了吗？其实不是，就是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哈心理问题的变化，使得他的这个注意力啊、学习效率这些下降了。对，所以说一个是情绪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老抱怨我走神了，我学不进去，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行为方面有一些变化，就是哎，你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好像突然之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原来他可能很听话，现在突然之间很逆反，他在家里可能会大喊大叫，对，原来他可能特别喜欢上学，突然回来他说我不太想去学校了，对，然后他会觉得哎，我在学校里很孤单，原来我喜欢的那些科目哈，我都不太愿意去碰了，对，所以说情绪和行为这方面哈，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所以家长就要引起重视。 这个是家长方面哈，特别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家长逐渐放手了，我们不能一点一滴的捕捉到孩子这个变化了哈，那尤其是对于学生自身来说，一定要学会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哎，这方面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同学的？ 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的哈，就是你看我们说嘛，就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就建立在不同的孩子身上，有的孩子很快就过去了哈，比如说就是高考失败哈，为什么你看大多数人高考失败了他可以活得很好，对吧？为什么有一些孩子高考失败了这个坎儿就迈不过去了哈？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你要改变你的想法，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应该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限定在这个应该里边的时候，其实你就看到了一个方向，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哎，同样的事情我可能即便是被 挡住了啊，其实这条路不通了，我还是有各种路通向不同的地方。 嗯， 你以为这条路上只有一个很好的风景，但事实上呢，其他的路上还有很多不同的风景。 嗯， 你比如说高考失败的孩子，有的人会通过高自考那样子去哈，但是即便是高考失败的孩子，他可能说啊，我学个 IT 技术他也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所以要改变想法，就是说不是这个事件不成我就不行，这是一个哈。那第二个了，就是哈，就是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了，大多数孩子都是通过听听音乐。哎，现在你看哈，就是不论是古典的还是那些疯狂的比较的一些音乐哈，其实你不论你喜欢听什么你都可以听。有的孩子喜欢听快乐的，比如说他遇到事情他就喜欢听快乐的，我就高兴了。但是也有一类孩子，他就是想听过这种哈不快乐的，我哭一场我就好了，那这也是一种方法。那第三个我建议大家的，就是做一些慢的运动，比如说去跑跑步呀，做做瑜伽呀。为什么？因为也有科学实验证明，就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啊，就是脑袋里的多巴胺，它就会分泌的更快一些，更多一点。 运动使人快乐。 嗯，对对，是的，是的，对。所以它的确会改变你的激素的分泌，然后你就会，很多孩子都告诉我说，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操场上跑一圈之后哈，回来就会特别好，而且特别是遇到学习压力的时候，比如说对于初高生和那个大学生来一样哈，就是。运动可以就是让你的这个思维反而加快啊什么哈，也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学习的。对， 有很多的方法。 对对对，那我还想重点说一点的，就是哈，就如果就是你不能通过自省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你也可以找朋友聊天，但是如果找朋友聊天也不能解决，可能就要找专业的这个人哈去进行一些疏导。 我觉得就是减压问题首先有两点，一个就是说，一个是从源头上，就是说把这个压给他尽可能的给它避免掉。 嗯， 这个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压力产生于郑老师说我们产生大学生这个迷茫状态嘛，就是我们可以，如果现在阶段不清楚自己以后想要什么，可以先大概其想象一下自己以后不想要什么 啊。 就比如说，对对对，如果这因为这一点往往稍微好做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学这个激烈的这个竞争体系，然后你可以想一下，你是不是适合去跟他们一块竞争？ 嗯， 他们那种生活模式是不是你想要的？ 嗯。 然后如果可能你乍一看人家取得了很高的那个成绩，他们那个分数很高，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他们取得成绩背后的那些付出，占用了他们多少休息时间，他们课余生活是多么单调，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想清楚，哎呀，自己看起来虽然没有达到他们那样的一个成绩上的成果，但是自己在业余生活活得很精彩，这个就是一种减压方式。然后再有就是像刚才老师说的多运动，然后或者就是能够有一些正当的爱好把自己的这个压力寄托，比如说像我周末时候会去拉会儿琴，然后或者就比如说像今天这样就来电台跟大家聊会儿天， 还有你的骑行。 再有就是如果期末考试考砸了，就利用那个假期出去骑车兜一圈 啊，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方式哈，也拍了很多照片哈。其实旅途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反思，不断调节自我的一个过程哈。 学校社会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大学生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的迷茫，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想要什么，可以先帮我们排除一下自己不想要什么，之后如果再有条件就帮我们尽可能满足一下我们的业余的那些娱乐生活，让我们当我们真正遇到了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有途径有方法去缓解它。 嗯，我们的世界广阔了，眼界广阔了，可能我们的目标会更加明确，不会迷茫哈。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是一条积极的通道，但是不是唯一的通道。上名校找好工作也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哈。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不妨在孩子正在这个人格养成的时期哈，初期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打好真善美的底色，但是到了合适的时期一定要告诉他现实是怎么样子的。这一路一定会遭遇很多的不公，一定会被人轻视，一定也会从零开始，一定会经历各种迷茫和痛苦，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奇葩各路怪胎哈。 对对对， 所以家长一定要做的就是带领孩子在这个打怪升级的路上不断成长啊。 对，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无论孩子在外面受到了何种挫折，他也不会害怕，因为他知道最后家庭是我最大的一个力量哈。其实这个世界不需要你以死相拼，而需要你以智慧去博弈哈。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

一位热心市民反映通州区张家湾瑞正园农庄内一洗衣厂偷排废水，接到举报后，北京市环保局监察总队会同通州区环保局进行检查，发现被举报单位废水通过管道排放至厂区外渗坑，通州区环保局依法立案处理，并将此案移送公安部门。另外一位热心市民反映丰台区王佐乡侯家峪村一电镀厂废水直排，接到举报后，丰台区环保局调查发现被举报单位将镀锌作业产生的废水通过 PVC 管直接排入房后渗坑，丰台区环保局对设备原料进行扣押，对加工点进行查封，同时移送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据了解，今年以来通过有奖举报途径接到的有效举报有1600多件，已经办结经核实属实的525件，日前已发放奖金25.8万元，部分案件正在办理当中。环保有奖举报工作自开展以来，鼓励市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有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精准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除了环保有奖举报之外，市民也可以通过12369环保热线和12345市非紧急救助服务热线投诉举报环境违法问题，参与环境监督。